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 候。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难吗？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金靴不累，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不能文章未逊，不能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哎呀，现在真是生活越来越好啊。 嗯， 咱们这两天聊的家长里短，聊的生活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咱们聊聊我最感兴趣的。 什么呀？ 也是甄奇最感兴趣的。 嗯， 吃。 哎，你说对了，还真是感兴趣。 嗯， 啊，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是。 是不是？ 特别是现在生活啊，这质量一天比一天好了， 哎， 吃的东西这太丰富了，想吃什么随时都能吃。 说的太对了， 嗯， 过去啊还真是不行，为什么呢？逢年过节您才能吃顿好的，谁家要做点好的，这一条胡同都喷喷香。 是， 有时候还给街坊四邻叫过来啊，一块尝点，您来一碗，嗯，来一盘。 哎，没错，哎，真是能想到当年的那个记忆，邻居家谁做好吃的了，谁做点稀罕的，哎，都给邻居街坊啊。端一盘，端一点儿，哪怕端一小块尝尝呢。是是， 我就不是，我基本上把他们家都吃了，要不然我能长成这样吗？ 哎，我问问你啊， 嗯， 你最爱吃的是什么？ 这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如倒着， 嗯，哎，所以你就吃着饺子，每天倒着就养成了这个体格，是吧？ 啊，我就变饺子了。 为什么你喜欢吃饺子呢？ 这小时候一吃饺子，那代表着要过年了。 哎， 嗯，过年就得放炮竹啊，有压岁钱，穿新衣服，那再吃着饺子，那多美啊！ 呵，饺子你能吃多少个？ 你看这人就是外行吧？ 啊， 那饺子有论个的吗？ 不论个，那论坨呀！啊， 论坨那是饺子吗？ 那肉皮冻啊， 哎，论盘子吃， 嚯， 哎， 这是太能吃了你啊！ 对，这个好不容易捞着了，我还不论盘子吃，那能多吃点？哎，那捞上来容易吗？那个 可算逮着了。 哎， 不是跟你比起来，我还是喜欢看文人雅士吃东西。 是啊， 人家吃东西都有那么一股子儒雅之气。 没听说过， 嗯， 那文人吃饺子还有什么新鲜的呀？ 哎，不信您听听，人家吃饺子还有点讲究，有点门道呢。我们听听郭全宝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吃饺子》。 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的？清朝咱们北京做了10帝皇上呢，是哪帝呀？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先锋、同治、宣统，这么10帝。不是先锋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宣统嘛。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

里边小样八九个。 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样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数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煮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儿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时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损？大雁打时回窝转，大雁打时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胃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时喂小样，可不就一个胃吗？大雁打时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拨了七个，拨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该是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儿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的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味字，那味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喂呀、啊、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呢，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呀、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我们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听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呀、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恨不成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哼，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拨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呢。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敏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你老打食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丢过了食，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怎么喂了那这个喂这个啊，喂了这个喂那。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徜徉浩瀚珠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伏枯树边儿，三子晒帽檐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6585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都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1度，早晨有雾，能见度较差，驾车的朋友请注意安全。今天降雨虽然不在，闷热天气来袭，空气湿度大，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闷热感较强，请注意防暑降温。近期山区降水多，地质灾害风险高，请不要前往山区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雾转多云，东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33度到25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天空多云到阴，光照不强，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怎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你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哎，这几天我们聊的都是相声当中的家长里短， 是 每次提到这个词儿啊，总是有这个市井生活老百姓啊欣欣向荣安居乐业的画面呈现在面前。 没错，那时候的生活仿佛感觉也没有这么快节奏，体现了大家呢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感觉都没有现在那么紧迫， 对， 他都觉得很悠闲啊。 是，特别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反映这些方面的作品更多了。 我问问尚老师啊， 哎，别介， 您觉着，这四个方面，衣食住行哪方面最重要呢？ 但要说现在哈，那这住得排到头一位啊。 哦， 在咱们北京这个大都市当中，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 嘿， 还是还过贷款的， 哦， 那肯定是很多人的梦想了。 太棒了，其实不光现在，过去也一样。

别提你那俗话了。 前面那俩姑娘吹了一点可惜的都没有。 这倒是 啊，暂时的借和孕育着巨大的挫折。 对， 那俩姑娘前面的道不好走，全是障碍。 哦， 有钉子，地雷，定时炸弹， 哦， 踩着准响，叭。 这个谈的怎么样？ 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啊， 他的弟弟来了。 哦， 哥哥，我姐姐想你了，让你去一趟。 你瞧，这还真有感情了。 我看这还真有门啊，这个 去吧， 我也甭穿什么新衣服，干干净净就行了。 哎，朴素大方嘛， 对不对？ 好， 高兴啊！哎，到了人家姑娘家，姑娘真热情 哦， 又沏茶又倒水，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这你得主动开口， 人家先开口了。 是啊， 听说你是建筑工人，我们全家都挺高兴的。 哦， 有人说建筑工人没出息，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觉得建筑工人都特别能干活。 多好啊！ 今天你来的太巧了，我们家有个地震棚没拆，帮着给拆了得了。 让你拆地震棚来了。 您瞧您这人怎么这么以为，将来我们就是两口子了，他们家事儿不就是我们家事儿吗？ 就这我倒多心了， 对不对？你说咱们拆这个，咱们也是内行啊。 对 对，咱们说小菜一碟，对不对？ 对对， 三下五除二，早上8:30干的，干完了一看表， 9:30， 下午4点了， 整干一天呢。 你嚷嚷什么呀？ 不是嚷嚷，我说你们还谈不谈了？ 还谈什么呀？ 怎么了？ 我这腰累的都直不起来了， 这一天是够呛的。 我一想啊，人家姑娘有感情的话，过两天还得找我来。 哎，倒是这样。 行，哎呀， 走了。 第二个星期天早晨，哎，他弟弟又来了。 嘿， 哥哥，我姐姐想你了，让你去一趟， 赶紧去吧。 我一想，这今天啊，天也不错，穿点新衣裳。 干嘛换新衣裳？ 上回没谈成啊，这次背后出去溜溜呢，咱们讲究点精神面貌。 对，年轻人嘛， 我高高兴兴又去了。这回比上回还热情。 是啊， 哎呀，你来的太好了，小棚拆的真好，街坊四邻都夸。哎呀，木料一点都没糟践，今天咱们也没有别的事儿， 那就谈谈吧， 帮着我们把小厨房盖上吧。 又盖厨房了， 您又嚷嚷什么呀？ 不是你新衣服再脏了， 脏不了。 怎么？ 早把他姥姥那花围裙给我预备出来了， 就等着他呢。 哦，我又整整干了一天。 哎， 干点活咱倒不怕。 对，俗话说，只要姑娘没意见，小伙累点就累点。 对对对，第三个星期天早上，他弟弟又来了。 哦， 我一看怎么下雨天你都来了，哥哥，我姐姐想你了，让你去一趟。 又想你了。 我说孩子，你走吧你啊，你小你不懂事，不是你姐姐想我了， 是什么呢？ 大概是你们家那西屋有漏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和说的《爱的挫折》，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家庭方言，史文慧、王文友和说。 这个相声啊， 啊， 这个语言为什么大家爱接受啊？ 为什么呀？ 这个语言说的都是标准的普通话。 哦， 这个有人认为普通话就是北京话。 对呀， 这可不对。 哦，这还有区别。 对了，这个北京啊也有很多方言土语。 嗯， 在普通话里不用。 哦， 您比如说您这个东西吧。 对，说话呢？什么叫这东西呀？ 那您这个玩意儿， 玩意儿不像话。 这玩意儿也不对。 没你这么说话， 您怎么称呼？说北京话， 告诉你啊， 啊， 长点学问 啊， 这叫脑袋瓜。 你要张本上来北京话，脑袋瓜 就是啊， 说脑袋瓜到别处不懂，就北京人懂。 哦， 北京就这个名词多了， 哦，都有叫什么的呀？ 脑袋瓜 啊， 脑袋壳，脑袋瓢 啊， 是吧？俩人打架，把脑袋打一口子，不说打 啊， 这位开瓢， 对，开瓢了， 开瓢了 啊。 但实际上这个正字它叫头。 哦，头， 你说头全国各地哪儿都行。谁都听得懂。说脑袋瓜有的地方他听不懂。 哦， 你就是正常你上理发馆理发去，你也得说头。 是啊， 是吧？师傅有味儿吗？我推个头。可以啊，你要平头，要分头，还是来个背头。 哎， 这么说话您听着舒服。 您 要说北京的方言就不好听了。 嗨，一样 一样 啊？ 怎么一样？ 多新鲜呢！ 你到理发馆，你说脑袋瓜 啊， 在北京说都不行， 没那事。 你呀，是吧？有功夫吗？我今儿要推推脑袋瓜。 哎， 行了。你要平脑袋瓜，要分脑袋瓜。你还是来个背脑袋瓜。 背脑袋瓜， 脑袋瓜搁后头背着。 进 理发馆去，离枪了。没脑袋把理发师给吓跑了。 没这么说话。 所以说呀，提倡说普通话。 哦，这意义在这儿呢。 对了。 全国这么大地方，50多个民族 啊， 都说方言土语行吗？ 嗯， 中国的方言多呀，地方大呀， 就是。 哎，你甭说这么大一国家 啊， 就拿我们这小小的家庭来说， 嗯， 5口人说话5个味儿。 哦，这5口人 啊， 那您先说说这5口人都哪5口啊？ 我爸爸，我母亲，我哥哥，我嫂子，我。 哦。那您父亲是哪儿的人呢？ 我爸爸说话是湖北省的口音。 哦， 我妈说话是上海的口音。 嗯， 我哥哥从小在山东长大，说的是山东话。 嗯， 我嫂子是河北省唐山的。 哦， 我是北京的。 嗯， 这5口人没有抬杠拌嘴还好点。 是啊， 一抬杠拌嘴，街坊四邻谁也劝不了。 怎么？ 他不知我们家说的什么。 哦，不是，我得先问问您。 嗯， 这个您父亲怎么说这个湖北的口音呢？ 是我们家都是北京人。 嗯， 因为我爸年轻时候上湖北做买卖去 了。哦， 在湖北做一大买卖。 什么大买卖啊？ 卖烤白薯。 烤白薯是大买卖啊。 是啊，他那待的时间长，他老说湖北话。 嗯， 后来我妈呀，这个在上海不是吗？ 对呀、啊。 我爸爸由湖北到上海懂货去。 哦，懂什么货去了？ 做点白薯秧子。 对呀、啊，卖烤白薯的吗？ 我妈在上海搞技术工作。 什么技术工作呀、啊？ 擦皮鞋的。 好，那是技术工作啊。 我妈在我们家说上海话 啊。 我哥哥从小在山东我舅舅家长大的。 嗯。 后来我舅舅闹疾病死了。 什么疾病啊？ 脚气。 好嘛，这脚气能死人吗？ 到我们家就死了，你管得着管不着？ 好嘛，什么新鲜事都住他们家了， 刨根问底儿了 啊。 我哥哥回我们家老说山东话， 嗯， 我嫂子老家是河北省唐山的 啊， 是我呢是相声人说北京话呀， 对呀、啊， 这有时候一吵起来啊，这就上星期日 啊， 我跟我哥哥就吵起来了。 哦，那因为什么呀？ 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哥哥嫌我花钱多， 哦， 非常浪费， 嗯， 说我两句我不爱听 啊， 我说的是北京话， 嗯， 杨哥，怎么茬了哥？哎，你打算管我？你管我可差点，知道吗？有爸爸跟妈在，你算老几呀？你管我啊？ 那、嗯、 姥姥， 姥姥， 这个姥姥我在这儿得给大家解释解释。 您给介绍介绍， 在这儿北京人说这姥姥可不是外婆那个意思。 哦， 北京人这土语说姥姥是不服气的意思。 嗯， 俩人一要打架，你干嘛？你等着啊，姥姥，俩人就打起来了。 对， 在这儿要说外婆就打不起来。 是吗？ 这一瞪眼，你干嘛？你外婆 啊？ 对方一瞪眼，怎么着？外婆？ 哎， 好吧，这俩老人爱照着 是 的。所以说，在这儿必须得说老人。我哥哥虽然不懂北京话， 嗯， 是吧？听不明白，但是他在这个地方，我哥哥急了 啊！ 怎么着？说我这吧，不服气。 嗯， 我说老日， 你等会儿，什么叫我说老日？ 山东话呀。二不说二 啊， 说日 哦， 我是老二，就是我说那日 嗯， 到济南那胡说不叫胡说， 那说什么呀？ 胡萝卜 哦， 说瞎话叫蹦摸根 嗯， 走不叫走 啊， 叫八定， 八定 八定，你研究还挺合理 哦， 你坐着好好一走道就把屁股拔起来， 这不废话吗？ 到山东那个屁股叫定，就是你走叫八定 啊。 我哥哥一生气，这样土语都想起来了。 哦，怎么说的呀？ 我说老二，你别跑这胡萝卜，你绑什么木根？你还觉得你拐不错呢？你拔顶吧你！让我走 啊！ 我嫂子在旁边呢， 嗯， 劝我们两句 啊， 怕我们哥俩吵起来。 就是啊， 我嫂子说的话，她像我哥哥， 人家是两口子吗？ 呀，我说老二，咋和你大哥整直个你？啥好的就吵吵闹闹，走啥你你呀、啊，管我儿子不？我这么一吵啊， 啊， 把老两口子吵醒了。 哦， 这老两口在屋里睡觉呢。 嗯， 我妈一出来说的是上海话。 哦， 三个四天，三个四天，自家的经营外号刚扶摇草，扶摇脑，草都开都开不对，讨厌死个小子了，烦死来，烦死来，烦死来。 哇，是够烦的！ 我爸爸一出来说的是湖北话 啊， 衙门我操哎，操的老子睡不懂。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轰隆响铃，轰隆响铃，轰隆响铃。